十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邻近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颜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大老山公路有个道路工程，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石门这一段第三、第四线现在是封闭，一带车多，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更进发一段，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西贡消防局的段车多，龙尾在白沙湾码头。而元朗以下的道路都开始交通繁忙，就是博爱交汇处、十八乡路、丰祥路、合益路和大堂路这以下的路段现在都交通繁忙，经过的时候敬请小心。而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在沙岭去到下午的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边境禁区将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前往扫墓，而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处一段亦都会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九龙城、启程村、乐晴楼、南田、康华苑、众康阁、秀茂坪南村、秀旺楼、沙田、和斜村、景和楼、青衣、长康村、康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老婆啊，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就到噶啦，你想要咩礼物啊？ 知我心者，老公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但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为了尽早找出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切断社区隐形传播链，我呼吁大家在今个星期五六日，4月8日到10日，一连三日，每朝早做快速抗原检测。长者在今个疫情当中是高危一族，他们更加需要及早知道自己有没有受感染。老友记除了可以用防疫服务包里面的快速抗原测试套装自己做测试之外，如果不懂得做测试的70岁或以上长者，你们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可以去到我们的社区检测中心 或者是流动采样站免费做核酸检测，无需预约。完成快测之后，如果见到检测棒有两条线，即是阳性结果，请在24小时之内在卫生署的网上平台申报，确诊者会根据情况安排在家或者社区隔离设施隔离，情况严重的会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有啲咩推介今个礼拜？ 今个星期要讲呢一样嘢咧。嗱，你啊读理科啊，我啊读文科啊，系咪先？ 此言差矣。小弟啊， 系点样理解？ 嗰张大学证书啊，系 Bachelor of Arts， 系、哦， 我系文学士嚟嘅，其实。 学 WiFi 得净系中学啊嘅，有条件限制噶。中学你又读理科， 咁即系唔讲逻辑啦。 讲逻辑唔喺度讲啦。嗰阵时咧，我拣科。 sorry， 你系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ocial Science 嚟噶。咁但系你以前系文科喎。 文科噶。 我文科变 Science 喎，你系。 然后你就系理科变Art。 系啦 ，Art。 即系我哋啲文理双修，其实我哋都系。咁我嗰时咧拣文科，因为我好憎计数啦，我觉得我系 get 唔到嗰啲嘢要点样样计出嚟，我冇嗰种 sense 嘅，对数字好差嘅。 哦，系噶，因为小弟啊，由细到大啊，都浸淫喺呢个数学世家入边啊，即系我阿嫲系呢个数学老师啦， 哦系， 跟住之后阿爷据说系工程师啦， 系， 因为但我从来冇见过一个工程师计数噶嘛。即系你而家识嗰啲读 engine 嗰啲 friend， 佢梗系会计数啦。我意思系冇见过我屋企个工程师计数，我唯一觉得佢同工程有关系就系个水喉塞咗佢整啫。 哇，识咁 呢个同数学都睇唔到一个直接关系嘅，系啦。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对于工程师嘅理解系有少少出入嘅。 就系整水喉。 好啦，咁但系因为由细到大都喺个数学世家啦，我想讲大概喺我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已经学紧乘数啦。 一年 班，如果我冇记错，我冇记错二年班嘅，即系根据我哋嗰个年代啊，根据 syllabus 好似系二年班先开始学乘数嘅，但我好似一年级已经学紧乘数啦。OK， 咁啊，咁当然呢样嘢我觉得都关天分事嘅，即系究竟系男女啊，定系本身屋企遗传啊，家族影响？因为小弟个契女咧，去到升小学嘅时候都系背唔到一至一百嘅。 哦， 系啦，佢嗰次我话嗱，好啦，我哋一齐读啦，三十九、五十。 佢咪玩嘢咋？ 系啦，唔系佢真心，佢真心唔系玩嘢。咁当然调翻转，即系我每个人都有佢嘅天分嘅。即系同佢相处之后，我咪发现佢画画系叻过我咯。即系佢画啲画系靓过我嘅。即系一个嗰阵时佢六岁定七岁咧，一个七岁嘅细路哥画画系靓过一个廿七岁嘅大人。咁所以每个人嘅天分系唔同嘅，系啦。 你读好多书冇用噶， 我读好多书冇用 嘅，系啊，叻嘅嘢唔同啊。你画画都系我，你唱歌都系我。 所以细细个嘅时候，我啲数学系非常之好嘅、 哦。 如果冇记错，有一次咧系有个嗰啲小学嘅数学比赛啦，咁系件事嘅，我、哦、有时间系嘛？前情唔系前事同后因系点样咧？咁啊，话说啦，小弟当时有个非常之喜爱嘅银包。是数码暴龙嚟嘅，而入面有张卡啊，系究极天使兽嚟嘅，仲要系食朱古力饼送嘅，所以我对嗰张卡咧冇珍而重之，因为觉得系好难得啊！我仲记得嗰个系个 friend 屋企打机嘅时候咧，佢阿妈拎咗啲零食出嚟，我一抽啊就抽中咗究极天使兽，即系唔系你去潜卡或者平时储嗰啲细个啲数码， 系 买零食嘅，系啦，咁所以嗰张卡咧去到而家咧， 而家都喺度， 我 keep 住噶，因为我觉得系我张。Lucky 卡 系、哦、 啊，摄咗喺度咯。嗱， 掂唔掂得 嘅？掂啊掂啊！我摄咗我契女张相后边嘅。 哦， 系啊， 係我由細到大張 lucky 卡嚟嘅。咁啊呢個數碼暴龍銀包，因為有呢張 lucky 卡咧，所以我好珍而重之啦。咁有一日翻到屋企嘅時候，發現咦唔見咗個銀包喎、啊。咁啊第二日好緊張翻去咧，哦原來真係前一日漏咗喺學校。咁所以咧上完數學堂之後咧，因為個數學老師我冇記錯，佢係訓導處嘅老師嚟嘅，咁所以佢知道個銀包咧就係、是交咗去校務處咁樣，因為事無大小都要經佢處理咁樣。咁啊同我講話，哦你陣間上堂之前你落去拎個銀包啦，咁樣拎翻。咁好啦，我拎完翻嚟嘅時候咧，晴天霹靂啊！究竟發生咩事呢？ 突擊考試嗰啲啊？ 唔係，係一個數學比賽，竟然開始進行當中啊！ 哦， 嗰陣時咧，大概 即你都要參加， 我都要參加嘅。咁但係因為係突擊嘅數學嗰個比賽，所以冇人知道，因為想睇大家嗰、那個即係嗰一刻嘅反應，唔想有操練嘅成分啦。咁跟住之後，我冇記錯咧，好似七個字，即佢哋同學仔有35分鐘啦。咁我一來一回又要簽名，又要有手續嗰啲嘢咧，我差唔多遲咗15分鐘，即遲咗一半嘅時間先開始。去即參與嗰個比賽啦，數學比賽 玩嘅時間少咗， 係啦，少咗一半。我結果係攞第二嘅，好似係50分攞咗46分，第一嗰個係攞咗48分嘅。 你啲數學底去外國讀書咧係神童嚟嘅， 我唔係我唔係去外國讀書先係神童，我而家都係神童，因為去到中學亦都有次奧數嘅測試，又係咁樣嘅情況。前一堂係 PE 堂。大家換完衫上嚟，阿 Sir 冇講嘢，派卷，大家自己做啦，係啦，佢話純粹金堂玩嘅啫，咁咪派卷啦。咁我見嗰啲咧，其實係一啲邏輯題嚟嘅，因為小弟啊，從來淨係講邏輯嘅啫，係咪先？最中意就係講邏輯，所以我望住啲題目，咦，佢捉字失啫喎，咁樣咁就喺度填啦填啦。咁結果據我理解咧，係我係當時係全級第一嘅。你當好似嗰份卷又係50分咧，我係攞25分嘅。 O.K. 已經全級第一， 第一 因為佢唔係一般嘅即課程入面嘅數學嚟嘅，佢係嗰啲奧數啊，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咧有兩隻嘅動物，一隻動物咧有12隻腿，咁如果你食咗佢一隻腿嘅時候咧，另外一邊就會生咗兩隻腳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食呢邊兩隻腳咧，嗰邊會生3隻腳喎。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最快可以令到所有人隻腳生曬出嚟咧？ 咁樣推理出嚟， 係推理出嚟，其實唔係點計數噶嘛，即係唔係篤計數機計嗰啲嚟噶嘛。咁总之嗰下唔知系做完运动个人兴奋定点啦，总之我 系 攞咗第一啦。咁而你知喺我哋中学嘅年代，总系会有啲同学走去学嗰啲咩奥数啊、珠心算啊，咁有总系有啲嗰啲我哋叫做数学鬼才嘅人啦、啊。当然喺中学我哋唔系用鬼才呢两只字啦，系咪先？嗰啲数学鬼才咧就唔忿气，就走嚟问我：我想问你喺边间补习社读数学噶？ 好嘅数学鬼才会讲嘢啦， 系点解你会咁高分咧？系咪偷偷地去学习啊？吓、啊，我踢波嘅数学啊，你系咪要揾到我阿妈？ 我天生嘅， 系啦，天生。所以小弟啊，讲咗5分钟，就系想话俾大家知，我数学好劲。 我系同你完全调翻转。極憎數學，我以前最專心聽係因為有一個代課 Miss 好靚女，所以數學堂好專心。 我從來啲數學老師都唔係好靚嘅。 係啊，係真係代課嗰時20多歲咁樣入嚟，即係代嗰啲，所以就好靚咁啊專心聽。我係嗰啲咧，譬如你咪有好多個 step 嘅，你由第一個 step 跳去第二個 step， 我望住咧，我都唔係好知點樣發生嗰啲人嚟嘅。 哦， 即係其實你一步一步做出嚟，我係 get 唔到嗰啲嘅。 係，因為我去到會考嗱，佢其實講真，因為即係除咗天分之外，你都真係要去練噶嘛。咁去到我諗我去到中三嘅時候，我開始覺得數學係無聊嘅，因為我睇一次我已經明啊。 哦， 咁我就完全冇擺時間喺嗰個數學嘅操練上面，就轉咗去讀呢個嘅 biology， 因為覺得人體非常之奇妙啊，竟然可以咁樣生到個 BB 出嚟喎、啊， 嗰個邏輯推斷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推斷。 原來啲食物係經過咁多步驟啊，先變成糞便啊！人體實在太奧妙啦，咁就開始。我真係嗰陣時，我記得我中三嘅時候已經讀曬中四、中五嘅bio 課程嘅，即係我自己提早睇，同埋嗰陣時好中意開始識得上網去 wiki 嗰度睇咧。我就睇我例如 esophagus， 哦究竟係點解？點解係 esophagus？ 咁然後佢究竟每個細胞開始，你知 wiki 係再深啲噶嘛？即係例如可能有啲絨毛細胞啊，定唔知點樣？總之我就睇曬，開始對 bio 有興趣。所以佢後屘讀 additional math， 即係讀呢個附加數咧，我都係麻麻地嘅，因為冇心機讀啊，真係。咁所以數學鬼才啊，佢贏咗。 如果冇记错嗰次呢，因为啊题外话嗰次咪点解老师要有个嗰个奥数 比赛， 就係、是、因为要搵人出去代表学校去参加嗰个奥数比赛。 咁 应该会 搵你㗎喎。 啊係啊，搵咗我啊。 你系有去比赛。 我系学校资助去参加比赛囉。所以嗰时系要去培桥啊，定培喺何文田嗰间系。 唔记得咩，我大概知系嗰啲名嚟嘅。 系去参加比赛啦。 攞咩？ 老师系俾咗大概20本嘅练习我做啦。一本都冇做过。跟住数学鬼才系自知去参加比赛。赢咗我。 赢咗。 赢咗。因为佢真系有练嘅佢。佢、哦、系真系佢系好鍾意数学嘅。去到大学佢都系读数学。去到而家。 佢成为咗咩呀？ 数学老师呀、 啊。哦好明显。 俾啲掌声我呢位数 学鬼才。 系啊。我赢完咗个比赛话。得啦，你赢啦 ，OK？ 你中意啦，你 因为佢真系，因为我觉得佢系有种，即系数学系佢嘅自豪嘅科目噶嘛。佢赢咗比赛，佢真系拎张成绩表嚟我面前，你咩分啊？今次话得啦，你赢啦，好冇？你赢， 我唔想同你争。其实 其实我专心喺生 BB 嘅过程嗰度紧要啲。 我嗰次 我都系中意读 biology 啊。我嗰次系好彩嘅啫，其实我唔系特登要咁高分嘅。 其实我好蠢嘅我。 但點解無端端講緊呢個咩文科理科嗰樣呢？因為我就知道我自己數學嗰樣嘢，我完全 get 唔到啲數字發生咩事，好快放棄咗數學啦。唔係數學放棄我，係我主動放棄數學。 睇得出，睇得出。 然後我就揀咗文科去讀啦。其實入到大學已經中一次招 了。但你中一、中二、中三都係文科好啲嘅。 其實係所有嘢都唔好。 哦，幾多分啊？大概平均中一、中二、中三，因為中一、中二、中三 suppose 要讀曬㗎嘛，我哋 讀曬㗎，讀曬㗎。 咁你去到中四先揀文理商啫嘛。 係一去到文科嗰啲嘢就好啦，前面嗰啲我諗六七十分，但你講啲同埋八九十分嗰啲嚟，我係驚。 哦，因為我中一、中二、中三係全部都係95分以上㗎。係 啊，真係真係。 無論係理科又好，文科又好，雙科都好。 全科鬼才好嗎？ 全方面嘅。我嗰時最高峰係試過考全級第一。 全級第一。 我試過一次。试过一次考模考全级第一，会考即系会考 CE 嗰、那个模拟考试系攞全级第一嘅，攞咗27分嘅。咁但系正正因为攞27分咧，就翻到屋企打机啦。所以出嚟真系考试咧，就出咗事。你知道我哋嗰阵时系计 A、B、C 咁样噶嘛？咁其实我老师有同我讲嘅，其实我所有嘢都系问 B、问 A、B 同 A 中间嘅，即系可能我系 last 嗰个啦。咁所以。我 turn out 係三個 A 三個 B， 咁所以佢話我全部都係啱啱好踩條線，所以俾埋你咁樣嘅，咁、 哦、 所以我出到去就全部跌翻一格咯，係、哦、啦，咁亦都平時我諗我中一、中二、中三可能係全級考頭十名嗰啲嚟嘅，即係全部九啊幾分、九啊幾分嗰啲。其實我係一個天才啊！ 喂，唔係你講呢樣嗰個題留翻下次，我突然間有嘢想講。即系咧，因为我以前即系初中一二三，头先讲即系六七十分嗰啲，其实好废嘅。 今日系炫耀大会，是我是你的炫耀会。 系啦，但我攞咩出嚟炫耀？你头先讲咪出去参加咩奥数嗰啲嘢？我嗰时入咗一个叫香港咩资优儿童， 吓、啊、你资优儿童嚟噶？ 资优计划我系入咗噶嗰阵时。 哦，你资优括弧候选啊？ 嗰时系点解 ？Waiting list， 仲要系去到好似差唔多中四五，即系嗰啲即系大个咗啲嘅时候，因为去到分到文理科咧，啲成绩好明显好翻啲啦。即系我唔使计数，唔使嗰啲 free camera，free camera 我完全一撇嘢嚟嘅。 系 我第一次上堂瞓觉就好似上science， 完全顶唔顺。咁、 哦、 跟住分咗科之后成绩好啲，咁跟住老师就系又系学校要搵啲人去嗰啲咩代表学校参加咩资优儿童计划啦。 系 咁跟唔知点解捉咗我去，因为佢唔搵全级第一嗰啲嘅。即系我唔系全级第一， 但你有做过 test 嘅，知道你资优。 佢系叫我报个计划填咗 form， 但系你定系你个样似我啲数学鬼才嗰啲同学咁嘅样啦。 唔似乜嘢都资 优鬼才， 我只一个那年十八武校武会嘅普通学生，唔知点解 你唔系你细个个样系似任志刚噶嘛？ 唔讲完我数学好叻啊嘛，咪金管局啊嘛，嗰时系咪嗰啲噶嘛？因为唔知点解老师会揾着我，嗰阵时咧你话做 test 嗰啲，佢系拣咗啲学生填咗唔知啲 portfolio 之后咧。要出去考試啦， 系 咁我記得係去科大入去一個禮堂，就同幾個同學咁啊、哦、做嗰啲卷咧，就係類似你頭先講嗰啲啦。我好記得有一條嘅，佢就係咧，你幻想啦，首先有一個圓形啦， 系 咁你黑白嘅啫嘛，印出嚟一個圓形，然後裏面再有一個填滿咗黑色嘅圓形喺裏面， 究竟有幾多個圓形？ 然後問你聯想到啲乜嘢？ 哦， 然之後佢每一條有時間限制，可能你當五分鐘一條，你五分鐘裏面你就聯想到任何嘢，你就寫落去咯。咁呢条系其中一题，但系呢条我好印象深刻嘅、 哦，即 系 你联想到禅宗嘅佛学，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去做，其实我谂到啲咩都写上去， 咩都写噶，而家系写到好多嘢噶嘛， 我谂到波性咁样， 系你吹我唔像啊，你又唔知系咩系咪先？咁我最记得就系呢一条啦，咁跟住做完成， 但你系填咗啲咩噶？ 好多嘅咩最基本嗰啲咩太陽月亮會有啦，跟、哦、住例如係一個裝咗豉油嘅碗啊，跟住唔知咩日本國旗嗰類啦，好多呢啲咁樣填曬呢啲落去，跟住仲有啲你頭先嗰啲邏輯題咯，唔知又有啲小動物，有啲老鼠，有呢個食嗰、那個嗰啲咁樣，咁啊即係做曬呢一抽嘢，跟住之後咧。佢同我讲我入到，好似系我间学校得我入到啊！ 哇！ 有张卡我仲 keep 住系咩香港之优儿童计划协会，有个名 嘅。但你嗰时中四、中五噶咯， 中学系啊， 中儿童， 我唔记得全名系咪叫 即系青年啊？ 我唔记得个名啦，即系啲类似咁样。跟住咧就可以报一啲 course。咁我嗰阵时咧就唔知点解走去拣嗰啲咩银行嗰啲，唔知拣啲自己唔识嗰啲嘢，就真系可以入去BU 嗰度就上一啲 course 嘅，系、即系了解一下嗰啲咩 banking system 嗰啲，完全冇兴趣嘅。 但你听唔听得明啊？ 我听唔明噶，你头先都讲咗，小弟对于数字系好唔敏感，都唔知点解走去拣要挑战一下。我谂嗰阵时个心态，不如揾啲自己唔系好叻嘅去试下啦咁样。但系佢嗰阵最好玩咧。就是入 camp 就是我體驗 O camp， 即是入大學之前，佢、就是咧可以同啲同學仔咧一起去個 camp 裏邊玩嘅，去玩嗰啲嘢，咁即係錯，即係唔係頭先講中嘅中四五嗰啲啦。我最記得嗰時就係去長洲，佢有個度假營，有一晚咧就是要去長洲有個唔知有啲墳墓嘅地方，跟住。咁我知有儿童嚟呢度玩，咁我谂住增长下自己嘅知识，学下嘢啦。无端端同我玩练胆、啊，佢喺嗰个坟墓嗰个 area 行山径嚟嘅，应该。咁咧佢就全部黑晒，然之后就话好啦，跟住落嚟呢个 task 咧，你哋啲同学仔逐个逐个自己由呢度行去个终点嗰度啦。 跟住咧， 跟住行到过去之后，好啦，大家到晒咯，然后大家就会。背脊就是那个不知长洲那边那个坟场的做背景喎、然后企喺度影相。跟住好啦大家影咗相啦练胆大会大家成功 可以翻屋企瞓觉咯。 我心諗做乜嘢呀影咗相喎仲要唔知再两个人拎住个红灯笼咁样喎即係有几邪得几邪。 咁嗰张咁但系嗰张卡有咩用噶？或者你入咗会有咩用噶？嗰张即系会唔会有啲超市 coupon 啊？ 会噶，我净系证明你咯。跟住你就可以。 但你有冇 check 过自己 IQ 嗰啲啊？ 冇啊，即系嗰时我唔记得佢有冇 check 噶啦。但我觉得系一个认可嚟嘅，嗰时入到会啊，大佬啊，我啲同学都入唔到，佢成绩叻过我，打机又叻过我都入唔到，我就但我入咗之后做咩啊？去长洲玩练胆大会啊！ 资优鬼才，忧国性。啊、搞到我好想去叫咩 test 下自己嗰个 IQ 系啊，但嗰个系其中，因为太多嘅方法，即系因为聪明系一个好难用一个指标噶嘛，即系你斋用 IQ 嘅话，其实系其中一款啫嘛，即系例如佢嗰个系例如佢嗰个逻辑测试系其中一个嘅学派嘅方法嚟噶嘛，即系如果你话有啲人 IQ 130，其实我可能去到150嘅。 咁而家做啲 test 啊，搵啲网上嘅玩下都好啊。 test turn out 出嚟系呢个人口硬无耻，满口方言。 可唔可以做下？有冇啲网上嗰啲基本嗰啲做啊？ 有啊有啊，但我通常做到第二第三版，我就觉得哇好闷啊，都系熄咗佢啦。因为我成日觉得真正聪明嘅人系唔会浪费时间做呢啲嘢，系啲数学鬼才先至会觉得我一定有个数字出嚟，我先证明到自己，我赢你啊！ 你几多分啊？ 你几多分？我得我好低分嘅啫，其实我都系百零分嘅啫。 私家沙有悄悄着地，但路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淡的自住，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失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 狂躁内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抛弃了千里伏线，仍然无法将兜底却变短，凌乱生即只有暂遇，才能沦落清晰，全途呈现身边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讲承诺，明日有疑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懦弱只可曲折的暗恋，大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已经宣布参加行政长官选举的李家超下午举行网上记者会，助选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希望李家超取得至少三分之一选委会委员的提名，即是大约500张提名票，并高票当选。谭耀宗今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由于疫情关系，可能主要透过电话或网上联络选委。被問到李家超會不會落區與市民接觸，譚耀宗說要考慮如何平衡防疫問題。譚耀宗又透露，選舉辦公室有幾名有份量的寫手和智囊，正是將資料製作成李家超的政綱。譚耀宗希望李家超能夠令到香港產生新景象，盡早穩控疫情和恢復經濟，改善民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下个星期公布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人选，有信心在今个月23号限期之前由资审委确认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林郑月娥说，随着李家超和徐英伟辞任主要官员，目前资审委只是余下两名官方成员，亦都没有主席。他会再次作出资审委官方成员的委任，人选会是按基本法要求由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员。至于资审委主席，法例并没有规定必须是政务司司长。警方以欺诈罪拘捕三名男子，他们涉嫌用折扣价以现金套现消费券，利用当中差价牟利。警方说，近日留意不断有人在社交平台卖广告，以八至九折價錢為市民的消費券兌換現金。調查之後發現，有關人士會相約市民到指定地點提供店鋪付款碼，以現金兌換消費券。警方鎖定三名曾經刊登廣告的人士，派員假扮有興趣兌換的市民。昨日在旺角深水埗和將軍澳拘捕三名33歲至45歲報稱是店鋪東主和售貨員的男子。警方說，案件涉及不同支付平台，會和支付平台聯繫，有需要會凍結帳戶和將商戶列入黑名單。警方又說，市民如果連同商戶以不法手段製造假交易記錄，合谋商户套现消费券，可能干犯串谋欺诈罪。美国总统拜登分别签署两项法案，取消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以及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拜登上个月曾经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这次签署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法案，是将该项的措施以立法形式落实。两项法案早前已经获国会通过。 美國取消俄羅斯貿易最惠國地位，意味美國今後可以對俄羅斯進口貨物徵收更高關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下午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風勢微弱，能見度較低，下周中期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曲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喺果栏。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白沙湾码头；而元朗嘅博爱之路啦、十八乡路、凤翔路、合益路、大堂路同埋教育路等等咧，而家来回方向都交通繁忙噶，咁经过咧就敬请留意翻。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呢个粉锦公路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分别喺彭家村同埋罗屋村。而大老山公路日就有个道路工程啊，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去九龙方向近石门呢一段嘅第三同第四线咧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最后有啲清明节嘅消息提大家。就是港铁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去到今晚的七点钟，部分东铁线的列车是会来回罗湖站，罗湖站就会局部开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啱，不如一齐啊！ AP 呢一路都有同 JMYBs jam 下嘢啦，合作一啲 cover 嘅。今次加入埋 Ian 去创作，就係因为对方都想认识 JMY 呢位音乐人，於是就喺一次偶然机会，大家上咗 studio 嗰度寫咗呢一首歌。作曲 Ian 陈卓妍 ,AP 潘宇谦 ,JMYBs, 填词有陈尖，編曲監制 JMYBs。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AP 潘宇谦《我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 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嘅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D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le Mortal Learn， 简称 DNA。喺呢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曾乐彤，人称曾乐彤，性格开朗活泼，成日见到佢笑口噬噬，每次见到佢都想问佢一句，其实你有啲咩咁开心呢？佢除咗鍾意男人之外，仲鍾意洗碗碟机、咖啡机、吸尘机等等。因为平时佢冇嘢做嘅话，都鍾意宅喺屋企上网睇下有啲咩买。咁究竟表面睇落性格外向、兴趣又咁毒嘅曾乐彤，喺拍拖嘅时候又系一个点嘅女仔呢？你又能不能够睇得穿佢呢？ 嚟到今个星期 BNA 啦，上个礼拜咧，我要补充少少。 你输咗， 输咗，跟住我都有同黄嘉莹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佢话。咁渣噶！ 但我想讲，曾乐彤咧，即系你见我好少喺自己嘅私人Instagram 嗰度 post 后援会啲嘢啦。其中一个就系有曾乐彤我有 post 过嘅，因为我觉得啊，嗰阵时佢要求嘅题目啊，有心思啊，要又买咗深海鱿鱼丝啊。正所谓有心思，有心思，一定要买深海鱿鱼丝。 得意之作啊，呢个 系简直我得意之作。唔知道佢仲记唔记得咧？ 我谂佢会记得噶，你一讲深海鱿鱼丝，我谂冇乜人唔记得你呢个得意之作啊，大佬。嗱，咁所以咧，今日我哋 BNA 嘅嘉宾有曾乐彤啦，咁而嗰个设定上面咧，都会有少少唔同嘅。 今日放假，得你自己一个喺屋企，不过唔系因为你单身，而系因为你嘅女朋友曾乐彤今日要翻工，所以一早出咗门口啦。你同曾乐彤拍拖冇耐，就好快住埋一齐啦。你觉得你哋两个好夹，租咗呢个200尺左右嘅单位，虽然唔算好大，但系以二人世界嚟讲都好够噶啦。难得今日放假，你决定执下间屋，做下啲家务，等佢放工翻嚟。到时佢见到间屋执到咁整齐，实好开心啦。当你执好晒，冲完个凉喺厕所行出嚟，你就听到锁匙声啦。系啊。你亲爱的女朋友回来了，当你一打开门迎接她的时候，发现曾乐彤的样子很不开心，你知道一定有些事发生了。这一刻作为她的男朋友，你会怎么做呢？ A 扮看不到，让她冷静一下，一阵讲多错多嘛。 B 扯开话题问她吃了饭没，你一不开心的时候最好就是喂饱她的了。C 唔好兜咁大个圈啊，直接啲问佢咩事呢？ 我想讲今集系有难度嘅，因为小花同黄燕我比较即系叫做认识多啲，咁就所以估到佢哋嘅性格。但系曾乐彤系比较少接触，我系佢个性格系 平时见佢即系嗰啲嘻哈哈嘅，系咯，佢都系嗰啲嚟嘅。但其实佢底蕴嗰阵咧， 因为我觉得佢即系佢唔即面同埋底系有即面同底系有少少分别嘅，系啦。 系噶，呢个亦都好玩嘅地方。 即系同埋再加上恋爱嘅佢，应该会再同工作上嘅表现系有啲唔同嘅。 系啦，今日我哋即系呢个设定就是你系同佢拍紧拖，亦都一齐住嘅，你系佢男朋友啦。 我会先 follow 咗 B 先嘅，佢唔似系中意啲转弯抹角嘅人嚟嘅。 系啦， 即系抽咗话问佢食咗嘢未？ 系啦， 你唔用呢样。 系啦，咁但系究竟 A 定 C 啫？即系究竟系直接了当定系当睇唔到？因为有啲女仔系中意佢要冷静下先噶嘛。 最中意睇就听住你分析啊！话晒你啊！当年啊，都赢咗呢个数学鬼才，系咪先？喺推理方面， 我拣 C 啊，我拣 C。大部分嘅女人都系拣 C 嘅，系啦。但系 A 佢似系唔拖嘅人咯，即系佢似系一个急嘅人啊。睇佢上次做访问啊，即系前后嗰啲行为举止，即系可能行路系急嘅，所以佢系要直接了当解决件事咯。 嗯， 所以我拣 C， 我估啫，估啫，戴定头盔估， 直接了当问，究竟曾国藤系咪想要咁咧？ 我的答案是 B， 就是问我吃了饭没，因为无论在工作上又或者是在生活上有任何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其实都要解决的嘛，那未必下下都会有即时的方法，所以呢吃的就能解决到我当下的一啲情緒上嘅問題，可以令到我分心。我本身好中意食嘢嘅，所以其實問我食咗飯未咧，就係最佳答案啦。如果佢扮睇唔到俾我冷靜嘅話咧，我會覺得依一個係分兩個界別咯。如果扮睇唔到嘅話咧，係一個問題啦。如果俾我冷靜下，又係另一個情況嚟嘅。但是如果他扮睇唔到，然后扮俾我冷静咧，咁呢个我就会觉得吓，即系呢个系咩嘅 choice 啊？咁如果佢话啊，我要唔要俾你冷静下咁样，其实我就会同佢讲话，即系唔使啊，即系当即系日常生活咁样就冇事噶啦，我哋去食饭啦咁样。然后 C 直接问咩事咧，唔系唔得嘅，我都会讲咩事嘅，但系。唔会够问我食咗饭未安抚到，即系令到我分心。 好中意食嘢嘅人， 我唔开心嘅时候，我会静咯。我谂特别另外一半会易留意啲嘅，因为平时可能我对住朋友或者屋企人，我都会有好静嗰时候嘅。但系我对住另外一半嘅时候，我会即系冇乜事咧，我会系好跳跳扎。同埋我好，即系我会好似嗰啲过度活跃症咁样嘅，咁所以如果我真系好正常嘅话咧，咁即系代表我心情唔好。 哎哟，答错咗咯， 下次努力啦。曾乐彤入咗屋，放低咗啲嘢就换衫冲凉啦。佢全程一粒声都冇出过啊！你知道今次弊啦，平时佢未翻到嚟，一出 lift， 你已经喺屋里边听到佢把声噶啦。今日佢静到咁，一定好大件事啦。你心里面喺度谂，唔通我做咗啲咩激嬲佢？冇理由啊！最近我都系 follow 下 IG 啲女仔啫，仲 send 埋俾佢一齐睇添，应该冇乜嘢啊。大间屋静过太空咁样，你真系好唔惯，好唔舒服啊！再咁落去唔系办法。所以你决定要做啲嘢引佢笑。不过呢啲角色呢，平时都系曾乐彤做多啲㗎。呢一刻你淨係諗到三个方法，你会揀以下边一样氹佢呢？ A， 跳搞笑脱衣舞，越骑嚟越好嗰隻。B， share 啲搞笑短片俾佢睇，博佢肯讲返嘢。C， 唔理咁多啦，直接截佢，截到佢投降啦。 我觉得棘手啊！ 第一次先 A 系 A 就系跳嗰啲搞笑脱衣舞啦 ，B 咧就系俾嗰啲网上边啲搞笑片俾佢睇 ，C 就截佢。 哇，好难啊！今日我 因为之前咧投嗰啲咧，你都好顺利开咗个靓头，今日一嚟咧就出事啦，仲要系你第一下 fail 嘅个 choice 添。 佢系如果用第一条去估佢一个咩人，佢系嗰啲。以为自己好冷静去处理件事嘅，但其实都要人氹嘅，所以但系三样嘢都系氹紧佢。一我 focus 唔系喎 C， 啊我好难啊咁啊。A 系跳舞氹佢似系中意嘅 ，B 好似又冇咩把握 ，C 又好似佢会中意，因为佢话啱啱自己一个 overactive 嘅人嚟噶嘛 ，hyperactive 嘅 系啦。 即 A 同 C， 又系 A 同 C， 咁我拣 B 啊，今次 逆向操作，按翻头先第一条，所以拣 B 啊嘛，即系你会 share 啲搞笑短片俾佢睇，系咪？好，咁样今日哎呀，系咪真系遇到对手咧？听下曾乐彤会想你点样氹佢？ 我会拣 A 跳搞笑脱衣舞。因為我本身自己就是一個很騎呢的人，我自己都會在家裡那裡即發花癲啊、發神經啊這樣的，如果見到他這樣的話，我就會覺得很搞笑，即好像見到平時我的自己這樣。當然我平時不會跳脫衣舞，但是如果他跳脫衣舞的話，這件事簡直是超越了我平時的行為，那我一定會笑。如果B 同埋 C 嘅话咧，知我嘅话咧，我应该会知道更加嬲咯，因为我惊知啦，咁所以我系唔会笑，可能我笑完嗰下之后我就会嬲。咁B share 搞笑短片咧，我觉得依一个系日常。大家都會 send 咯，即係如果係情侶嘅話，我有時喺網上面見到一啲好搞笑嘅片，我都會 send 俾對方，又或者係我都會收到，就算朋友都會嘅。咁所以我覺得依一樣嘢係好 normal 咯。如果 A 嘅話就會比較特別啲。我係好易氹嘅一個人嚟嘅，除非你真係犯咗一啲彌天大罪，即係你話你出軌，原來你扮可愛，咁我真係升龍拳你啦，係咪先？但係如果平時一啲真係鬧交或者係好小事嘅話咧，其實只要佢扮可愛咧，我一定會笑出嚟咯。即係我係好容易即係忍唔到嘅，即係如果我覺得對方係可愛嘅話。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你嘅努力系冇白费噶，曾乐堂佢终于笑翻啦。喺咁短嘅时间，可以令到黑口黑面嘅佢都忍唔住笑，你真系不得不佩服自己氹女仔都真系几叻嘅。嗱，一般人呢会觉得咁嘅情况之下，个女仔难得笑翻，梗系打晒随棍想问佢咩事啦。咁谂就错啦，成功过咗一关都唔可以太贪心嘅。要应付女人，最紧要都系喂饱佢先。如果唔系佢肚饿啊，又嬲多样噶啦。加上你嘅宝贝女朋友今日做咗成日嘢，肯定冇啖好食啦。所以你决定叫啲好嘢食嚟氹佢。打开个外卖 app， 你会拣以下边一样嘢同曾乐同食呢？A 快餐店炸鸡，心情唔好梗系食啲邪恶嘢啦。B 日本嘢送酒，正所谓咩啊？心情好饮酒，心情唔好都要饮酒啊嘛。C 甜品，最好有几靓得几靓，颜色有几缤纷得几缤纷，咁啊净系见到都开心啦。 未试过咁有挫败感， 我想讲， 我先 讲喺今日，其实我听完佢啲偷同嗰样嘢，我已经觉得你同佢系唔夹嘅。 我即刻 search 咗曾乐彤嘅星座，双子座 系啊， 谂住帮自己稳定啲资料。双子座嘅女生才华横溢，审美眼光超群，表现力新鲜独到。个性多变，性格具有两面性。好啦，呢啲都系冇用嘅资讯啊！好，即刻试一试，如何氹双子座？ 用翻呢啲，双子座系神又系佢，鬼又系佢。 系啊， 所以你系永远捉摸唔到。 哎呀，好难玩啊！呢个游戏原来。嗱好啦 ，A 系炸鸡，炸鸡合理嘅，即系你心情唔好食呢啲我称之为垃圾食品系啱数嘅， 邪恶嘢啦。 系啦 ，B， 但系啲女孩子又好似好中意食。日本嘢喎，好啦，甜品我摟佢先，因为我用翻上次王嘉莹嘅理论咯，即系甜品系会肥啊嘛，相对地， 哦， 即系始终即系可能因为佢哋做一啲幕前嘅工作系会留意呢方面嘅嘢。 咁炸鸡都唔好啊，佢唱歌啊， 炸鸡我生酮飲食得唔得啦？ 搣晒啲炸嗰啲皮，净系食鸡肉 系啦。唉，咁 A 同 B， 日本嘢送酒同埋 A。 這個炸雞啦， 心情唔好食炸雞，心情唔好食炸雞， 唔係 佢有冇答案啊？你 search 出如何氹雙子座？ 如何 有冇講咩？ 如何氹雙子座？雙子座講求一個字快，快來快去。 咁睇下炸雞嚟得快啲。 我再 search 出嚟啦先。雙子座喜歡的食物。 有冇咁 precise 啊？不如直接 誒、欸、有喎、啊，雙子座喜歡食呢啲高熱量嘅嘢、啊，海鮮、朱古力、燒烤啊，朱古力甜品、薯片嗱炸雞， 海鮮就係日本嘢， 係啦， 燒烤就係炸雞， 佢中意食零食、新鮮嘢。 不如你嘗試從邊樣會嚟得快啲嗰樣入手啊？ 咁啊，炸雞一定係快啲嘅， 不如試下從呢、這個 係啦、這個，炸雞 快啲冇露足噶啦， 因為雙子座要快，男人最緊要快。 A 又話炸雞話， 炸雞。 好笑啊，好唔似你啊，今日呢呢个推论，好唔 firm 啊！好啦，拣 A 炸鸡，有冇机会呢半个钟都系零分？喂，正啊！ 我系会叫 B 日本嘢嘅，我唔系好好酒，我中意饮梅酒嘅，但我都唔系成日食，但我好中意食日本嘢，我好中意食鱼生，跟住。即係我覺得每一次食日本嘢，如果好食嘅話，我就已經係可以拯救到我一日嘅唔開心咯。即係我會覺得好幸福啦、啊，食到魚生。A 炸雞嘅話，其實我唔係好好煎炸嘢，我唔係完全唔食嘅，但係冇日本嘢咁中意咯。甜品我都中意嘅，但係甜品會有罪惡感，因為我係中意食好甜嗰啲。朱古力咁樣咧，所以、每一次就可以食少少，咁就冇日本嘢嗰個可以放鬆大吃大喝，然之後又冇罪惡感嘅嗰個感覺。 咁你 正嘅日本嘢 就係唔開心啊嘛，你咩罪惡感啫？ 如果第二日要開工嘅話，其實食咩都唔得噶啦。但係如果嗰一日工作上好大力，但係知道第二日唔使開工嘅話，我就會食超多好重味嘅嘢啦，例如炒米粉啊，跟住之後撈麵啊， 熱天熱你得喎、 啊，跟住辛辣麵啊，依啲啊好誇張，而家諗起都想食，類似依一種咯。如果那天男朋友在我回家之前已经准备好一碗热辣辣的辛辣面，又或者是外卖炒米粉，又或者是捞面的话，即刻是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即是这么有你心、啊、是不是，即是还嬲些什么、啊、工作这些东西，即是之后再面对啦。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为了失城的步行，行到是标靶，从来年。要世界听到谁孤单，要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吗，随着我勇气豁出去不断去追，然后命运越是险要越行下去，灵魂里希望多点着不会碎，随着我自向。雪，炎炎听到心。 有感染的小童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他强调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死亡、重症、抽筋和脑炎等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接近零。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鄰近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天晴乾燥，下午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風勢微弱，能見度較低。下午中期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47%，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喇沙利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元朗一带包括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大棠路、十八乡路和凤翔路等等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的，揸紧车的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另外锦田公路近住八乡消防局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老山公路因为道路工程，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段的第三四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咁另外喺清泉路咧，都系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去青衣方向近海滨花园嘅慢线暂时系封闭，车龙排到接近全清交汇处。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何文田爱民村新闻楼、牛头角彩德村彩城楼、上水彩蒲苑彩盈阁、天水围骏宏轩七座和屯门梁景村梁瑞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DNA It's in the game。 奥运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etter Motor Learn， 简称 D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曾乐彤，人称曾乐彤，性格开朗活泼，成日见到佢笑口噬噬，每次见到佢都想问佢一句，其实你有啲咩咁开心呢？佢除咗鍾意男人之外，仲鍾意洗碗碟机、咖啡机、吸尘机等等。因为平时佢冇嘢做嘅话，都鍾意宅喺屋企上网睇下有啲咩买。咁究竟表面睇落性格外向、兴趣又咁独嘅曾乐彤，喺拍拖嘅时候又系一个点嘅女仔呢？你又能唔能够睇得穿佢呢？ 翻到嚟我哋 BNA 呢一度啦，哇！今日大奇迹日啦，一个头半个钟头嘅 BNA 嘅选择三条直落全炒。 但我想讲，我曾经有一个双子座嘅， 唔系女朋友， 暧昧啦，暧昧啦，暧昧，讲到好隐晦。 最后点解？ 最后我唔记得咗咩事， 性格不合啦，应该 唔系，好多好复杂嘅嘢吓，必你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 你喺度听头先曾乐彤嗰啲嘅解释嗰啲，你有冇嗰种影子啊？ 诶，冇， 完全冇啊！ 因为我都醒唔起，原来我有呢个女朋友，有呢个女孩子啊，唔系女朋友。 不如我哋嘥飞下，你觉得呢半个钟头你有冇机会？ 我 应该 今日系零分，我觉得 都仲有个保底嘅。佢有机会可能觉得我啲咁跳嘅人，其实你一条都唔使啱都得咧， 就系要一条唔啱先至啱我咁样。 好啦， 嚟啊！ 究竟半个钟头能唔能够挽回一哥嘅声誉咧？我哋听下第四条啦。 食到咁上下，啲嘢落咗格啦。你女朋友曾乐彤似乎好翻好多啦，起码你见到佢一路食一路笑，然后会讲下啲无聊嘢先啦。正当你睇准时机准备开口啦，佢就自动波一轮嘴讲发生咗咩事啦。原来系好似曾乐彤首新歌《一决高下》咁啊，系职场上面嘅问题。原来今日佢做嘢上面发生咗啲小插曲，又听到啲人喺背后讲自己坏话。觉得好委屈，又唔知可以点做喎？鬼咩？你女朋友生得咁靓，有人妒忌都好正常啊！一路听住佢好激动咁讲嘅时候，作为男朋友嘅你会点样反应呢 ？A 不断点头聆听，就算听唔明啊，都要表现到你听紧咁啊。B 摸下佢个头仔，呵返佢，听讲女仔都几受呢招噶。C。梗系激动过佢咁闹啦，真嘅又好，扮嘅都好，唔俾反应啊，可能好长手尾噶。 之前都激我。 我想讲，我啱啱听紧题目嘅时候，我脑海系谂翻起嗰位双子座嘅暧昧 异性朋友，系 啊，讲咗同学添。 我谂住帮你啊，你哋中意 暧昧嘅异性朋友。我第一下系谂起 B 嘅，因为我记得印象中呢位女孩子系几嗲嘅，系啦，所以我会拣 B 嘅。但系 C 咧又好合理、哦。因为当你闹得激动过佢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呢啲咁样啦，平时笑口噬噬，我哋所谓嘅闹啊，其实啊都系氹佢笑嘅一种啊嘛，好似喺佢前面扮到好骑呢嘅嗰款闹啊嘛。咁但系两个夹埋一齐咧，跟住原来冷敲一个 A 啊，咁 我拣 B， 即系你真系觉得即系用嗰种身体接触呵下佢嗰种 CD 嘅 B B B。 嗱，头先嗰三条未谂起佢，而家谂咗佢，有嗰个加持， 好、啊、难啊！今日 老实讲，我都唔系好记得佢呢条拣咩，我都想知你拣得啱唔啱。一就拣 B， 唔好叫头仔敲下佢。曾乐同受唔受呢一套呢？ 会希望男朋友嘅反应系 C， 喂呀， 比我更加激动去闹。因为通常呢，如果对方比你更加激动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唉，其实都不用那么激动，即是你会即刻觉得使不使啊，这样那就会去、即其实很浮夸都得的，就是啊，即为什么会这样的，即那我会即刻笑了，即我是很顶不顺那些很浮夸的演技，所以如果A 或者是 B 的话都 OK 的，但是 C 呢我就会觉得是很搞笑咯。其实三个 ABC 我都 OK 的。因为始终都不是他切身处地可以感受到的事，除非那件事关他事，那我会理解到他真的生气的，但如果那件事完全是我的事的话，那我会觉得他扮生气已经够了，即是他不会真的那么生气嘛，所以是咯，即我都懂分的，即如果他真的那么生气的话，那我就不会跟他说我发生了这件事咯。而我在工作上的烦恼，如果那些人事物是我另外一半都知道的话，我会说的，但是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我通常都不说的了，我都会跟朋友说咯，即一向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朋友会说咯，但是男朋友的话就可能即纯粹就是说、哎、好生气，好不开心，这样就算了。至于男朋友他做事的时候有什么烦恼，他会不会跟我倾诉呢，我就觉得是看他是什么性格咯，如果他会讲的话我是会听的，但如果他不想讲的话我又不会逼他，所以都是看他是什么人咯。 哎哟，答错了咯，下次努力啦。曾乐同讲完一轮之后，个人都攰啦，佢就行咗去厨房攞嘢饮回下气。由佢放工翻嚟到依家几个钟，佢终于将所有嘅郁闷都抒发晒出嚟啦。作为一个体贴嘅男朋友，梗系唔可以听完就算啦，都要有啲表示噶嘛。你会用以下边一个方法去回应佢呢 ？A， 用过来人嘅身份讲你嘅经验，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启发到佢啊嘛。B。讲啲励志金句劝勉下佢，俾啲正能量佢。C， 调翻转头探讨下佢有啲咩问题，改变唔到人咯，咪试下改变自己咯。 嗱，我第一下否 B 系， 即系啲金句我成日觉得系冇用嘅。而雙子座的話呢，唉， 他一路以來走下來，剛才整個 scenario 都是其實 focus 的問題，他怎樣處理他，其實 是啊，他怎樣處理的問題， 你覺得他是怎樣， 就是，如果第一條呢，他說怎樣都要吃東西，即其實他都是一個實際的人來的，即他怎樣都要是處理一件事，即例如他說生活的東西，吃啊，吃飯的東西都要處理了先，好啦，但是他後來情緒那一刻他都是要大家大癲大廢地哄他開心啦。過來人身份呢其实好合理嘅，因为佢都要听一啲过来人嘅经历啊，成啊咁样啦。咁但系 C 咧又好系双子座要嘅嘢，即 即係佢忽然跳咗角色啊嘛，即係例如啱啱咁樣，佢話哦，忽然跳咗角色，佢又會好好期待一啲嘢，所以我又係徘徊喺 A 同埋 C 中間啦。 但你又冇諗住冷敲翻個？ 我想知啱啱嗰條係 第四條係 C C 啊？ 我揀 A 咁 M C， 根據我多年嚟精湛會考同埋高級程度會考，冇咁巧嘅。 但你唔觉得其实佢揀亲嗰啲都系唔需要实际解决问题嘅 choice 咩？ 咦系， 佢前面嗰啲呢条我都唔系好记得其实佢揀咩？其实 so far 嗰啲因为太跳啦。 唔系，但系 C 系实际解决问题噶嘛？即系改变唔到人哋，咪改变自己咯。但系呢个女仔听到会好嬲噶，正常女仔啦。sorry，真乐同今日喺我眼中系非正常女仔。OK， 我追唔到嗰啲就系唔正常啦。OK，A 同 C 有一个好明，即系当然 A 都系一个实际建议，但 A 同 C 有个分别系女仔会中意听一啲。多少少情感上嘅嘢咯，我覺得、即系 A 話俾你知，其實我都明白你諗咩嘅，我都明白。其實大家係點，大家都知啦，係咪？ 即係平時你都會處於 A 多。 係啦係啦，即係有時候我同啲監製嘈完，我都話我明唔關你事咁樣， 有事啊，即係嗰種心同咁樣嘅惻隱之心啊嗰種 A 咯。 好，阿一揀 A 啦，今次即係會 根據我高級程度會考同埋會考嘅分數。MC 冇咁 Q， 两条都系一样嘅， 同埋又读过咩逻辑推理嗰啲啊？ 我拣 A。 其实我会拣 B 啦，因为我都好清楚，佢唔会帮我解决到问题，因为个问题系我自己噶嘛，即系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嘅课题或者自己嘅难题要处理，我冇可能靠任何人去。幫我左右我的人生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哋冇一個責任噶嘛。咁所以其實講一啲好勵志或者係鼓勵性嘅説話，我會覺得，即係無論發生咩事，就算事情去到幾差都好，都會有個人喺我身邊陪住我咯。即係相反，如果話即係探討翻我有啲咩問題嘅話，其實我本身自己係一個，我成日都會將一件事，排序咧，因为咁样，所以就会发生啲咁嘅事，所以我会引致于咁样嘅后果，所以点样解决？即系我自己平时就系会，我系一个问题少女咯，所以喺探讨生活嘅小事或者系大事咧，我会同朋友讲咯，反而系，即系如果另外一半嘅话，我而家会比较偏向于即系有一个安心嘅存在就 OK。我有个男朋友试过，其实他们都是比较负面多咯。有一个就试过是觉得，唉，真是这样的啦，这个世界，唉，惯的啦。 金句咯。 有一个就试过，即是他是这样提醒我现实咯，就话你一条路你自己拣，所有嘢都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冇得怨。即系咁，我都知道嘅，好多嘢我都知道嘅，所以我就会比较偏向就系，可能个态度已经系会令到我心情变翻好啲嘅一个位咯，即系只需要可能，唉，即系无论咩事都好，即系都系会过嘅，即系依啲好嗰啲陈腔滥调，好阿妈系女人嗰啲咧，咁其实我都觉得已经 OK 嘅。 我都估计唔到会拣呢个， 应该有好少男仔会觉得啊，我解决唔到我女朋友嘅问题，我会系一个好废嘅男朋友，唔会有人咁样谂啩。如果我觉得如果嗰人咁样谂嘅话，只可以话佢系一个好好嘅男朋友咯。即系你咁上心，我觉得呢样嘢唔好现实咯。嘿，都系各自有各自嘅难题，跟住有阵时情绪啊，或者系生活上嘅一啲嘢。要发生是避免不到的，但是譬如你说拍拖的时候一些时光就可以令到你分下心咯，没那么 focus 在那个现实的残酷里面。 哎哟，答错了咯，下次努力啦。眨下眼都天黑啦。要讲要倾嘅咩都做晒啦，终于完结咗又烦又攰嘅一日。临瞓前氹多佢一下咧，就可以收个靓尾啦。等佢开心瞓个靓觉，咁听日就一定会好天噶啦，系咪啊，哈姆太郎？咁喺临瞓之前， 你会对你女朋友曾乐彤做啲乜嘢嘢呢？ A 揽住佢，等佢知道你有几爱佢。 B 帮佢按摩，等佢舒舒服服可以瞓一觉。 C 同佢玩枕头大战，癫翻一晚，咁啊今晚实好瞓啦。 虽然我今日零分，我都系坚持我嘅态度。我第一下抽咗 B 先，因为佢怕俾人折啊嘛。佢话 系啊系啊， 我都怕俾人折嘅，所以我唔可以俾人即系帮我 得分。 系啊，我麻麻地嘅。好啦，问题就系 A 同 C 啦。一般嘅人啊，梗系拣 A 啦，系咪先？ 即系揽住。 系啦，因为我哋 set up 呢个题目嘅时候，即系小弟嘅身边嗰位都喺度听紧噶嘛。 嗯， 佢话佢都会拣 A 嘅。 系， 但问题佢系巨蟹座，曾乐彤系双子座。而曾乐彤亦都话到佢系啲大情大性大癫大废嘅人 ，C 又好似好合理喎，系咪先？ 即系突然间好似哇好开心咁样玩玩一轮咁样。 系啦，呢条会系 A 咧。 而家咧报一报个战绩，六条我哋而家玩紧。 我衰过你上个星期。 系啊，好似都有两条啊。 系啊， 你而家对上五条全炒啊。 啊，点、啊？ 好少啊，好少我见到一哥咁苦恼，有啲捉摸唔到嘅女人。 C 啊。哎呀，唔系啊，个问题系好难用逻辑啊，即系如果佢系贯彻始终嘅话， 即系小花咁样，佢好贯彻始终，但系佢知佢中意啲乜嘢。 系啦，但系问题系佢跳得好快啊，真系，真系双子座嚟噶，我又点会估到有女仔中意听金句啫？ 大家睇到一哥而家个眉头系哇皱到咧， 试啊试啊试啊，嚟嚟， 枕头大啲，呢题我记得。 咁我临瞓之前咧，会想男朋友可能揽住我啦 A 啦，跟住之后陪我睇一出戏啦，我 觉 得咁样就完结咗一日啦。因为我好中意煲剧，咁就食饭嘅时候咧，我都一定要煲住剧嘅，咁就一齐完结咗一日，咁就几好。按摩嘅话，通常我系会帮我另外一半按摩多啲嘅，跟住枕头大战太攰了吧，所以就拣 A。 天真无邪的笑声 我觉得我都挺易哄的，就是我好像很容易会有个反应，但其实我都是一个reaction 来的，但其实我是一被人引起要笑呢，我就会即刻流气咯，除非你犯了一些真的不可原谅的事，其他我都是很易哄的，即我一来如果你踩了我底线的话，我是会分手的。我是 哎哟，答错了咯，下次努力啦。他说自己易哄，不是的，都可以这样看的，即其实你揀什么都没什么所谓的，不过只不过你揀错了是全错。 我没试过这么失败。 第几集啊？喂， 第四集。 第四集吗？哇，是的，第四集已经可以出现大门清零啊。 清零。 希望新乐同听到， 我希望呢度，我希望以后都见佢唔到，我唔想见到佢啊！以后佢上嚟派歌嘅时候，我特登避开佢，好有失败感嘅感觉啊！ 不唔系啊，你唔知嘅，你唔知佢条线喺边嘅，你有冇希望？你有冇抱住？ 冇 嘛？ 冇冇。 冇希望。听下究竟对新乐同你讲，头先六题答翻几多题，你先觉得系一个合格嘅男朋友啦。 我觉得作为我的男朋友的话呢，他只需要答第一和第三条，我就觉得已经 OK 咯，合理咯。最主要都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同埋我不开心的时候买定嘢俾我吃，那这个就 OK 的了。其实我会觉得我是成日变的，因为我是一个双子座。可能我当日想咁样，我听日就唔想咁，所以我系好难估噶。我觉得做我男朋友都应该要几接受到我一个好跳嘅性格咯。 经过呢集，我哋大家都感受到。 哦，你今日唔合格噶，仲要一题都答唔中添。听下你女朋友曾乐彤有啲咩想同你讲呢？ 竟然唔合格，好大嘅胆啊！今晚就罚你买我最中意嘅炒米粉，同埋朱古力心太软，同埋低糖柠檬茶，我就会折磨你，我会系咁狂搣你块面，跟住将你成个人搓完咁扁到捏住你个鼻，跟住之后唔俾你唞几秒气，跟住系咁捉你个面珠，然后直到你嗌救命为止，呢个系你嘅大惩罚。睇你下次仲够唔够胆答错。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由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怒雨，你当有记？睇你太过卑鄙，不受公义不可罚你。明明昨天 OTO 到四点，身心麻痹。睇你太得心机，霓虹撞展开两地。谣言每天更新，不放弃欣赏你。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辞任政务司司长并且获国务院免去职务的李家超，下午正式宣布参加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在网上记者会说，若果当选，未来施政管治会有三个方向：一是以结果为目标解决不同问题；二是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三是奠定香港发展稳固的基石。他提到自己出身基层，小时在公屋长大，深明施政必须以解决市民问题为首位。他又认为香港积累了很多深层次问题未能够好好解决，会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之下积极与市民互动。李家超说，过去两年多眼见香港经历由乱及治，他深感未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因此決定參選，承擔歷史使命。他說參選是出於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對香港的熱愛和對市民負責，有信心未來迎接公職生涯最大挑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正是同運輸及房屋局商量，隨著疫情趨向穩定，若果一連三日的自行快速測試行動並沒有衍生大量隔離人士，會優先將公屋和過渡性房屋項目交回輪候中的居民，希望下個星期初可以決定何時歸還單位。在院舍長者接種疫苗方面，林鄭月娥說，有很少百分比的院舍長者因為家人反對而未能夠接種疫苗， 但是若果医生认为院舍长者没有医疗原因不可以打针，要为他们打针，认为是医生专业必须做的事。如果长者并非因为法律上监护人书面反对，医生判断更加要被重视。林郑月娥强调，这样并非改变政策，只是厘清考虑，让医生有所遵从。警方以欺诈罪拘捕三名男子，他们涉嫌用折扣价以现金套现消费券，利用当中差价牟利。警方说，近日留意不断有人在社交平台卖广告，以八至九折价钱为市民的消费券兑换现金。调查之后发现，有关人士会相约市民到指定地点，提供店铺付款码，以现金兑换消费券。警方锁定三名曾经刊登广告的人士，派员假扮有兴趣兑换的市民。昨日在旺角、深水埗和将军澳拘捕三名33至45岁报称是店铺东主和售货员的男子。警方说，案件涉及不同支付平台，会同支付平台联系，有需要会冻结账户和将商户列入黑名单。警方又说，市民如果连同商户以不法手段制造假交易记录，合谋商户套现消费券，可能干犯串谋欺诈罪。台湾新增57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42宗是本土病例，再创今年单日新高。另外新增一宗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90多岁有高血压和帕金逊症的女性，佢冇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弥敦道近加连威路道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在弥敦道近加连威路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咁另外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即系洪隧九龙出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一带挤塞噶。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较早前有意外，但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柯达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对行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锦田公路近粉锦公路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锦田绕道回旋处和芝麻岭。而在元朗一带，包括是大棠路、十八乡路和凤翔路等等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封路方面，在清泉路因为有工程，去青衣方向近海滨花园的慢线是封闭，龙尾接近全清交汇处。咁仲有在大老山公路因为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近石门段的第三四线仍然是封闭，车龙就排到近碧桃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 吃饭，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同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留翻节目再讲啊！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私分崔杰同新生活啊嘛。 A for astronaut， 点解学习总系咁静态嘅咧？ 哦，咁又唔一定嘅。香港电台文教组有好多节目都好动态噶，例如有学界创造 啊，仲有好孩子星期天啊， 你又知嘅？ 啱啱喺呢度见到啊嘛。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在4月8日到10日三日内，每日一起用防疫服务包入面的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带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在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 心情唔好会 落步， 心情唔好啊，唔 do 啦！呢半个钟你做啊，挫败啊！ 哎呀，听到周乐同 Sweet 嗰把声，嗰条声带啊！ 我觉得佢应该要录一个零分嘅声带。 我谂佢有冇谂过咧？可能其实佢都有谂过嘅。你咁难捉系咪先？双子座， 双子座真系唔系啊！唉、哎，算啦，唔关事嘅。因为我嗰阵时追嗰个双子座都好易， 冇嘢，个唔同年纪系咪人会变啊嘛？ 真系人会变，我都老啦，我系时候退位让贤。 今日啲细嘅做啦，嗰啲 今日心情唔好。嗱，阵间嗰度你有十几分钟，你讲晒佢啊，交俾你。 好攰啊，大佬，边个打俾曾乐同佢讲啊？喂，10分我同你倾偈啊。 唉，嚟嚟嚟， 第四集系咁啊。 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一班男士留意自己手头上嘅剃须用品。咁啊，话说咧，小弟啊，早一两个星期咧，就经过一间商场，而商场嘅其中一个嘅摊位咧，就系卖一啲嘅剃须用品啦。嗱，你话剃须用品，你一啲嘅超级市场又有，喺便利店又有，睇一啲嘅百货公司又有。咁究竟有咩咁吸引到我去睇咧？嗱，原来呢一间咧系一间嗰啲旧式嘅剃须用品店噶，例如你见到佢啲剃刀咧，佢系有两款嘅，一款咧就好似你去嗰啲上海嘅非法铺嗰度咧，有个师傅攞片刀片帮你刮啦，亦都有一款咧系 T 字型嘅传统剃须刀。嗱，所以咧就即刻觉得哇，非常之有型啊！再搽埋一劈嘅嗰啲剃须膏啊，再用嗰个好型嘅嗰个剃须刀，传统经典安全一剃上去。就好似 Godfather 咁样，我唔知 Godfather 呢套戏系咪有呢一幕啊？但总之个感觉就好似 Godfather 或者 Taxi Driver 嗰种嘅感觉啦，嗰种旧式嘅古典男人味就出晒嚟。所以今个星期啊，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留意一下剃须用品，睇下有啲咩啱用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但系我系冇买到嘅。我纯粹觉得，哇， 好型啊！因為首先咧，即係嗰啲嗱，你嗱，因為雖然講到好舊式、好古典啦、啊，咁但係佢始終係一個新嘅潮流嘅一個商場入邊嘅一個角落頭一個攤位，咁所以入邊嗰啲嘅服，即係嗰啲售貨員咧，佢都係著曬好似人哋嗰啲咧。马甲啊，有条弹条啊，个、哦、头 日本嗰啲百货公司嗰啲， 唔系，佢系嗰款咁又西式嘅嗰款 gel 嗰种油头啊，即系立好晒啲须，又好明显系有 trim 过、有留过嗰款型格嘅男士味道，哦、即系我哋睇一啲可能一啲 bra bra shop 嗰种嘅感觉啦，型嘅，有一刻吸引嘅、 哦。我幻想碧咸啊， 系啊 ，exactly， 碧咸嗰只啦， 碧咸咪 ，Hey，do you want to buy some shaver？ 打幾次喎、啊、今次 ？I'm David Beckham. You need some to shave, shave your soul, shave your soul. Soul 英文我唔識啊，即係大概喺香港嗰度賣，所以佢都講翻少少中文嘅。 Yeah, 咁、 yeah. 樣。 好啦， 好啦，唔係我係覺得型嘅，但係咧。 碧咸都型， 型嘅，成件事型。咁但系因为有几样嘢系令我 hesitate 到，所以我冇买到。我有入去了解，即系有睇过下啦，冇了解嘅。睇啦，首先第一样嘢，钱嘅问题，即系咧嗱，有两款嘅剃须刀，我开幅图俾你睇，你就明噶啦。即系一款系嗱，你有冇试过去一啲上海理发店啊？ 我知边一只嘅。 即系长身好似揈出嚟， 可以接埋噶嘛？ 系啦，咁啊喺度刮咁样啦。咁我系小弟系有试过喺一啲上海嘅嗰啲旧式嘅理发厅啦，佢叫理发厅嘅。咁然后入边会有啲师傅系专门蒸毛巾啊，因为佢要蒸完条毛巾，然后敷落你块面。咁、那个步骤其实系要令到你嘅毛孔系扩张，同埋软化你啲须根。咁然后佢就搽一劈，佢唔系喷噶嘛，我哋而家屋企用呢个喷啦。 系， 佢有一兜嘅 cream， 染落去。 染落去就刮上去，然后再帮你剃啦。 其实几有型嘅成个动作。 系、 哦、 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嗰啲汗毛嚟嘅啫。咁但系个师傅话俾你试下啦、嗯。我记得嗰阵时好似中三、中二、中三嘅咋，鬼有须咩毛噶嘛。咁、但系刮啦，但系你嗰下即刻觉得自己好似喺个上海滩行出嚟，许文强咁样啦，系咪先？即刻 同埋丁力啊嘛， 丁 鞋啊，丁 简直啊！你即刻要播翻首啊！浪奔，浪流，万里滔滔，唔识唱， 江水 永不休。 有冇徒弟？ 系啦，咁啊呢款啦，好啦，咁啊呢款，因为佢有呢款嘅 咩价位啊？ 我见好似都三位数嘅。 哦， 好啦，咁但系我先讲呢款剃须刀，即系个价钱都三位数啦。咁、你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因为佢一般我哋买剃须刀可能都系差唔多百零蚊咁样噶嘛。 系， 即系而家嗰啲剃须刀啊，唔系剃须刨啊，剃须刀都可能都百零蚊咁样啦。咁但系我系有啲担心嘅，即系始终嗰嚿嘢咧睇得电影多啊，一盏戒亲个 Johnny Depp 嗰套魔戒理发师咁样， 系 Johnny Depp exactly 条颈女一戒 啊。问题系 Johnny Depp。是整人哋，我是 Johnny Deep 啊，我整到自己好 Deep 啊， 戒到好 Deep， 戒亲自己，咁就唔好啦。即系万一有日上新闻，就系有个港台 DJ 剃须剃亲自己，入咗深切治疗部，就唔系一件好事啦，系咪先？ 翻查记录一个星期前，佢啲节目讲完神预言咁啊， 系啦，咁就即系我觉得自己操作唔到、handle 唔到，咁就有一定嘅危险性啦，系咪先？即系我认住有危险啦，系咪先？我唔知系咪 后面有人拍你咁样？ 系啦，即系我哋睇得太多。 死神来了， 死神来了，或者魔街理发师都好，我对嗰嚿嘢系有啲保留嘅，同埋我惊刮刮下唔知又，你当我 批 起忽肉又好，咁都麻烦啦，系咪？所以我系有啲惊嘅，咁我冇完全冇考虑到。好啦，第二个就系呢啲啦，其实同我哋而家新式嗰啲剃须刀好似噶， 哦系， 但佢成系 T 字型，但佢成嚿咧就好系金属啊、镀银啊。即係嗰啲合金，就唔係我哋一般用嘅嗰啲膠嗰種感覺咯。 哦，幾靚仔喎！又係呢、這個呢、這個哇傳統嗱，佢寫明安全剃須刀。 OK 喎、啊，呢個都係三位數字嘅，即係前啲咯。 但佢嘅三位數字係三嚿幾水噶嘛？ 係頭先嗰個係挨近尾啲嘅係嘛？ 佢嗰個可能百零蚊啫。 哦， 啱啱嗰百零蚊呢個咧 T 字型，即係你當成個係最舊式。咁你一眼睇同我哋而家新嗰啲剃須刀，即係嗰啲咩必裂啊，嗰啲有咩分別呢？就係、是、佢通常呢啲得單一刀片嘅啫。 嗯， 即而家新出嗰啲有几块刀片啊嘛，咁所以咧呢个咧我系见到我系觉得哇型啊 ，Godfather，Taxi Driver，School Driver， 呢个自己用啫 ，Dinner 咁样，我觉得系型嘅， 系 咁但系个价位唔型啊嘛，所以我就摆低咗啦，我睇一睇都冇摆低啊，睇一睇就走过咗啦。 我想知道你本身你屋企你用边一种？ 我系用开一个牌子，因为小弟我觉得呢个系同爸爸几有关系嘅，即系因为我老豆系用剃须刀嘅，咁系青春期嘅时候有日觉得好似有啲毛仔唔系咁靓，咁就偷偷地攞老豆嘅嗰个嚟剃啦。咁久而久之咧，我谂唔系，咁我系入到大学嘅时候先自己买啦，即系因为住宿舍啊嘛。 系之前 咪一直偷用老豆嗰个咯，系啊，系啊。 仲攞嗰支噴嗰啲好過癮噴嗰啲乒乓球拍啊，當嗰啲 多啲黐力啊嘛，冇黐埋咪係咁攞支係咁噴都用唔曬嘅老豆。所以我細個其實係攞嗰個剃須刀去剃嘅，咁但係我係有一個壞習慣，就係、是、我係唔係幾換佢塊刀片嘅。 哇，咁唔得！ 我係差唔多，我諗可能用三四個月先至剃一次嘅。 哇，咁你要好耐喎！ 其實係唔衛生嘅，所以你成日見到下巴呢啲位啊，會生粒粒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刀片污糟，當你刮嘅時候，其實係某程度上會製造一個傷口噶嘛。咁你好容易會有嗰啲感染，就係咁樣嚟嘅。所以其實有啲人建議係即係換得密啲咁樣就剃須刀啦。咁同埋我有試過，因為有呢排咪去個親戚屋企住嘅，咁我唔會特登喺屋企拎個剃須刀過去，再即係搬嚟搬去。麻烦唔执，咁你就直情落楼下买啦。咁你有啲即用即弃嘅剃须刀，或者有时候你住酒店嘅时候，都有啲即用即弃嘅剃须刀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咁我见过最平，即同一个牌子，即例如你知男人用开嗰个牌子， 都 系嗰个牌子噶啦。你唔会忽然由皇家马德里转咗去巴塞隆拿，我系用开皇家马德里，我买就系买皇家马德里。而呢个嘅剃须刀，我谂市面上都系主要嗰两三个嘅大牌子噶啦， 啊 S 嗰啲咯。 系啦，咁然后我用嗰個咧，用平嘅其中一個版本，因為佢會出一啲平嘅即用即棄版本噶嘛，即旅行套裝啊咁樣啦。我買最平嗰、那個$10.50，哇， 都抵玩啦， 好平喎！ 你嘅頻密程度幾高啊？係， 但係我係用咗第一把之後，我就覺得要抌啦。 嗯， 因為真係嗰個價位，因為佢始終$2啦。咁然後我係刮 $10.50， 我係剃唔到啊！我係棘住曬，棘住你 feel 到係棘住啊！同埋你揩落塊面，你係覺得刮損嘅感覺嘅。咁、 啊、 所以聽到我就去咗買翻一個，可能係比較貴少少，可能$100+，有三個頭嗰啲，即係三個俾你更換嘅刀頭咁樣。咁然後去用翻，我先至用翻而家咯。咁但係剃嘅時候都會有時會，即我唔知係自己嘅手勢唔好，但係有時都會刮損咗自己。我早一個月前就係有一日剃咧，諗住清得乾淨啲嗰啲須根位咧，跟住一刮咧係批起咗忽肉嘅，所以我先至有嗰把戒刀有摩街理髮師嘅感覺。不過我係裝呢啲，我對住塊鏡同自己講：Oh, it's too deep。 好彩你用嗰只啫，你用嗰啲刀片啊， 我死咗啦！ 但係你啱啱講嗰人真，我都係受老豆影響，所以我係用即係而家 T 字型嗰只剃須刀， 係 我係冇用過嗰啲須刨嘅，因為我記得細個去阿公屋企咧，阿公用嗰啲須刨又唔係而家我哋見嗰只，哇好 fancy， 跟住又唔 有三個頭，係好似個按摩器咁樣。 佢唔係，佢係一個黑色嘅，我諗你手掌咁大 方形嘅嘢， 係啦，有個盒仔咁，你掹開佢，咁啊攞出嚟，佢個頂咧就係圓噹噹。係、 啊、我有見過另外一款係一個皮鞋咁嘅款咯，國產007入邊。你以为佢一个风筒咩？其实佢系一个扫把。 系啦，即系佢哋嗰种好 classic， 又系嗰个年代。 系系系。 嗰时见阿公用，其实觉得佢几型嘅。但系细个就系因为我未见过，我爸未用过，佢又有声啊。你一路个概念就 系 应该要搽啲剃须膏上去先剃。 哦，系系系。 但系佢用扫把嗰啲唔系啊嘛，得闲咩煮完餸行出嚟咪剃几下。你有啲 friend 用誒掃把都係佢哋唔係下下都宿舍嗰啲都 friend 都係唔用剃須刀，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想方便掃把攞嚟坐。 嚇！你用掃把係有落剃須膏噶？ 唔係，我冇用過掃把啊！ 唔係，我先用剃須刀。 我會落剃須膏啊！ 我冇喎、啊， 點解唔落啊？ 懶咯、 啊！你唔落，你頭先你咪剃須咯。 因为快刀手就切选手。 因为你话头先嗰啲上海利物浦，佢用毛巾敷就即系放大诶嗰啲毛孔啊，等佢松啲。剃须膏都一样噶嘛， 系系佢软化嗰、那个。 因为我真系试过有阵时要剃须，发现屋企剃须膏用晒，咁你夹硬咁就剃啦。佢系你会 feel 到佢真系扯你啲须出嚟系痛嘅。咁、我有阵时我就如果冇晒，我就用牙膏咯。你硬系觉得好似搽咗啲嘢喺度，你当取代下啦咁。 但系因为我见嗰块刀片头，佢上面有块绿色嘅芦荟噶嘛， 好似系嗰啲，好似 理论上系应该润滑噶嘛。 用一两次好。 我因为我芦荟喺两个地方见到嘅啫，一系就系嗰啲润肤膏， 芦荟膏嗰啲系啊， 系啦，一系就喺安全套嗰度，即系两个都有种润滑嘅感觉噶嘛。 你谂住啊， 系咯，谂住啊，有啲芦荟喺块剃须刀嗰度，应该都有润滑感觉啩。 试下攞个剃刀剃嗰度，你就知啲芦荟其实唔系好帮到手噶啦。你试下睇一睇，你伸落少少睇，你就知道冇乜用。 啲脚毛， 所以你一路以嚟用剃须刀，你都冇落。 好少咯，好间中咯。即系嗰日想，即系例如我嗰日要去一个重要场合，我想剃得好干净，咁我就可能会冲个凉。嗰朝出门口之前冲个凉，咁我就喺冲凉嘅时候，因为有啲人话其实冲完凉，你个须根嗰个位就因为水蒸气会开咗啲毛孔，咁然后就喷埋剃须膏，咁然后就剃埋就啱啱好，成件事就 fit 啦咁样。咁所以我系会有间中用，但平时可能咁样翻嚟电台，我咪纯粹剃上唇嗰啲位，有时下唇即系下巴嗰啲位，你见我都唔剃噶。 哦，咁抵你选啦，咁抵你选啦。我剃伤嘅时候，通常都系冇剃须膏或者唔够嘅时候，咁你选啦，情有可原啊。 但我平时我都系选一嘢啫，我唔系成日选啊嘛，边有得你成日选啫？ 但你都唔跟说明书用嘅。 咁你系用剃须膏定系剃须泡沫啊？ 剃须膏嘅嗰只，因为我咧好容易敏感嘅， 系 咁，所以我都拣过用嗰啲喷剂嗰只，嗰啲 mousse 咧， 哦， 系过瘾嘅，即系你成面系，但系我剃完之后，通常我就会红咯，我都系纯粹敏感嘅，即系可能对里边有啲成分。咁我用惯咗另外一只就系即高少少膏状啫喱状嗰啲， 咁然后你就搽啦， 系啦，搽佢。咁你搽完，其实你已经 feel 到啲须咧，其实系会冇咁硬噶啦，朝早瞓醒。 哦，你本身啲须系硬嘅， 会噶， 但系因为我唔系好硬噶，你见我啲头发都系柔顺底嘅。 哦，系啊， 我啲毛发系柔顺底噶嘛，你哇好，俾你逗我下排有啲尴尬啲啊， 试下先啊。都还好嘅，少少吉咯。我咦，咁我都同你差唔多嘅 啫。哦，咁即系我其实应该要用剃须膏。 其实你 系 应该要用噶、 但系有冇话用得剃须膏多，然后会生得多啲 毛？ 因为我哋细个有呢个嘅 concept 噶嘛，即系你刨得多啊， 系 你就会生得好劲。因为其实小弟除咗头发同埋脚毛旺盛之外咧、其实我个须咧唔系好旺盛嘅。咁我有段时间想留须，因为长头发啊嘛，跟住再留埋两鬓咁样拉落嚟一个咧，关二哥咁样。系咪先？ 攞住把关刀出嚟。 系啦， 哇！ 咁但系因为我真系留唔到啊，同埋我呢度下巴呢个位有个位系唔知点解空咗嘅。因为咧有时我下巴嗰啲须咧，我除咗用剃之外咧，用搣嘅，好舒服 嗰啲长嗰啲啊。 系啦， 我都会，我都会。 系啦，咁所以久而久之搣到一个位凸咗，好似地中海咁样，即系阿 O 就系上面凸咗，我系下面凸咗咯， 直线抽筋。唔系，但系你讲嗰样咧，我觉得系关。即系都基因事嘅，即系譬如我阿爸本身嘅脚毛系冇咁滞，佢光管嘅啦，咁佢啲毛发唔算多，咁我遗传咗，其实我都唔系好劲，因为咧我哋公司有另一个同事，你讲起吓，我谂起另一个同事嗰次系做 event 阿 B 啊，终身美丽， 终身美丽， 最顾自己嘅外表仪容好紧要啊，系咪做呢行？ 佢有靓仔喎， 系啦，青靓白净咁啊，耶靓仔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唔知咩 event， 总之我哋全日嘅，你当可能十大中文咁嗰啲。佢去到晏昼 event 未开咧，佢已经成面须，咁啲同事就话：咦，你冇剃须咩？佢话唔系啊，我今日出门口已经剃干净咗。佢去到可能晏昼食完饭咧，已经生翻晒，好似我哋仲多过我哋而家嘅状态。咁你就知道其实系冇啊，你真系睇佢个尖咗。 因为我都有听过阿 Lu 都有同我讲过，但我有听过唔系阿 Lu 同我讲过超 P 呢句呢个问题，即系呢个情况，唔系阿 Lu 都有， 阿 Lu 都有讲过啊。 你知佢两个以前做滋滋整整噶嘛？ 啊、 所以咪知道对方嘅一啲身体状况咯。 同埋咁早翻嚟知识会社咧，咁你都有时冇啊，你搞咁多嘢出门口都未见到咯。你有冇见过？ 但系讲起剃须咧，即系你讲起呢、這个即系后边好易积，可能晏昼生翻出嚟咧。细个嘅时候啊，小弟睇过一个节目， 叫做 好快嗱一声讲埋佢，开心大发现。 智慧大勇言， 咁我哋前辈做啊嘛， 系咁跟住之后，我记得有一集咧系讲剃须呢样嘢，咁、就攞日本人做例子啦。咁佢话咧一个可能你当翻酒店嘅办公室嘅男仔，咁啊七点钟起身咪照常刷牙洗面，然后剃须，然后就出去食早餐，食早餐换衫出门口，八点零钟出门口嘅时候咧，已经生翻晒啲须出嚟啦。即系佢嗰个实验目标嘅对象就系佢好容易生得好快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根据一啲科学家俾咗个建议之后咧，佢就做咗一个步骤，然后发现真系剃一次就搞掂咯。个步骤究竟系啲咩咧？ 加剃须膏啊？ 唔系，佢话咧试下即系食完饭，即系刷完牙、洗完面之后咧就食埋饭、换晒衫，临出门口嘅时候先剃， 纯粹 delay 咗佢啊！ 佢话因为嗰个生长咧，即须嘅生长咧喺唔知七点几八点系比较劲嘅、哦。我记得嗰个研究报告， 专家仲有个提议，你试下。翻到 office 门口睇完之后， 咁你咪包你拉住一次啦。 你只需要 delete 佢就得啦。 系喎，你而家讲完，我先发现个问题添。但系嗰时佢有个解释嘅，系话个生理时钟问题， 都关 事，即系个生理时钟系压后少少个，因为关佢个生长嘅时间周期问题。 专家专业嘅，我信专家噶，我成日都信专家。 我谂起嗰个幅图添，那个师奶同啲专家讲，专家食饭啦。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岁月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翻看被我忘掉的心事。谁不渴望改变，无人离我亏欠，见时间